第六单元，珍妮在吗？第一部分，生词。 喂，找，稍等，就，打，打电话，错。 绘画。 喂，你好。 喂，您找谁？ 我找马丁，他在吗？ 在，请稍等。 马丁在不在？ 我就是。 是王先生吗？ 你打错了。 活动，语音练习，打电话，烫头发，稍等，小丁，手机，酒席，传真，专程。第二部分，生词。 请问，他，商店，喂，朋友，给，电话。 绘画。 卡特琳不在家，她的朋友给她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是阿姨。 喂，你好，请问卡特琳在吗？ 她去商店了。您哪位？ 我是她的朋友张丽，请他给我回电话。 您的电话是多少？ 13601237445。